进了天马，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 不肯，不舍娇儿难救，孤身无奈何，我只得去啊。再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皮鞭将啊，你来打 孙兄。赵公子，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陈英的。